这是金艺林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德国亚珍，2006年8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一，第42首诗，《子夜四时歌》，冬歌。作者李白。明朝意始发，一夜朝征袍，素手抽针冷，哪堪拔剪刀。才逢纪远道，几日到临洮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